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董化，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来跟我们互动。昨天是开学第一天，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歌坛有很多的师生关系。我们说到周杰伦，自然会想到他的恩师吴宗宪。虽然现在两人的关系是渐行渐远，但是早期周杰伦能够成为举世瞩目的歌手，当然是离不开吴宗宪当年的慧眼识珠。那么首先我们听到的便是2000年周杰伦推出的首张专辑《这》当中这首《可爱女人》。 You exist. exist, so you try. You hope they'll see. If on this brand new day you look on the bright side of the same old street, you will see what you deserve. Let's go, 我说情话里，我送你来过去，他们说人生的结局非常的戏剧，塞我枪毙故意穿马丽，在无限的世界里，谁与谁来为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黄沙里用土笔写下的字叫勇气。 周董在坐镇好声音的时候，比赛当中收获了不少爱徒，但是能够被冠以周杰伦关门弟子的可能只有小派派伟俊了。刚才听到的便是师徒二人合作的 Try。 小派派伟俊13岁便被周杰伦签下，那相比之前杰威尔旗下的歌手的音乐呢，周董也都是亲力亲为。不过呢，派伟俊似乎有更多的空间，出道便有属于自己的音乐风格。本届好声音促成了众多歌手之间的合作，当中李荣浩和周杰伦隔空翻唱了那英的《默》，本周排在第八位。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那英在2015年的首唱版《默》。 忍不住化成一条固执的鱼，你这样流独自游到底。年少时候虔诚发过的誓，沉默地沉没在深海里。 思，结局还是失去你。我被爱判处终身孤寂，不还手，不放手，笔下画不完的圆，心间填不满的缘是你。为何爱判处终身孤寂，挣不脱，逃不过，眉头解不开的结，命中解不开的结是你。生一条固执的鱼，你这样流独自游到底。年少时过虔诚发过的誓，沉默的沉默在深海里，周而复始，结局还是失去你。 我跟你本应该各自好，各自坏，各自生活的自在，毫无关联的存在。直到你 出现在我眼中，躲不开，我也扎进你的心来，充斥着你的空白。为何出现在彼此的生活又离开，只留下在心里深深浅浅的表白。谁也没有想过再更改，谁也没有想过再想回来。我不明白，我跟你不应该制造感觉表达爱，试探未知和未来，相信那胡言一拍。当天空暗下来，当周围又安静起来，当我突然梦里醒来，就等着太阳出来。为何出现在彼此的生活又离开，只留下在心里深深浅浅的表白。谁也没有想过再更改，谁也没有想过再想回来。我不明白，我们紧紧相拥，那头也不抬，那因为不想告别就悄然离开。你不用认真的说，多舍不得你，每一个未来都有人在，每一个未来都有人在，那你无需感慨，别徘徊，因为谁也没想过再更改，谁也没有想过再想回来。 是被那英带火的出现又离开，而梁博正是首唱。2012年中国好声音，梁博获得首届总冠军，那英正是他的导师。9年之后，那英在乘风破浪的姐姐二当中拿到冠军，梁博作为他的助演嘉宾，二人的师生情谊延续至今，实属难得。而最早的下面这位歌手呢，是在李伟松音乐学校学习唱歌，因为声音有着超高的辨识度，被华纳高层看中。2000年他推出首张专辑一炮而红，在他的音乐之路上，李氏兄弟也一直是保驾护航。我们进来听一听孙燕姿是如何来谈两位恩师的。 这里是全中国最棒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大家好，我是孙燕姿。我觉得在我音乐生涯中对我影响最大的人应该就是李兄弟吧，李伟松、李思松。他们从我是就是以前从他们的教室开始学唱歌，然后之后就有一些发片的那个机会，到现在我们依然是很好的师徒朋友关系。记得有一次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就开始常常都会想讲自己的心事，他们是我的恩师，所以我对他们非常感激。 我的小时候吵闹任性的时候，我的外婆总会唱歌哄我，夏天的午后朗朗的歌安慰我，那首歌好像这样唱的 Ti on below Ti on 离开小时候，有了自己的生活，新鲜的歌，新鲜的念头，任性和冲动无法控制的时候，我忘记还有这样的歌 T.O.N. 为了 T.O.N. 我爱上让我奋不顾身的一个人，我以为这就是我所追求的世界，然而横冲直撞，被误解被骗，是否承认的世界背后终有残缺。我走在每天必须面对的分岔路，我怀念过去单纯美好的小幸福，爱总是让人哭，让人觉得不满足，天空很大却看不清楚，好孤独。想让我奋不顾身的一个人，我以为这就是我所追求的世界，然而横冲直撞，被误解被骗，是否承认的世界背后终有残缺。我走在每天必须面对的分岔路，我怀念过去单纯美好的小幸福，爱总是让人哭，让人觉得不满足，天空很大却看不清楚，好孤独。天黑的时候我又想起那首歌，突然期待下起安静的雨，原来外婆的道理早就唱给我听，下起雨也要勇敢坚持，我相信一切都会平息，我现在好想回家去。

百家专辑当中由他制作的就有十张，占了十分之一，他就是李宗盛。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便是他的个人代表作《凡人歌》。 怎么会轻易罢休？爱从不逗留，来去都不给理由，他只给结果，他来时对谁都是予取予求。 是张信哲的《爱不留》。通过选秀出道的张信哲，大二那年因为参加歌唱比赛获得第一名，经过台下的评委郑华娟的引荐给滚石唱片。不过当时的滚石觉得他很难出来，于是把他签给了滚石旗下的厂牌巨石音乐。正是李宗盛创作的《爱如潮水》让他一夜成名。那刚才我们听到的便是李宗盛作词、张又齐作曲的《爱不留》。当然了，李宗盛的爱徒也有很多，比如说像梁静茹、五月天，还有周华健等等。从进入到滚石之后，得到李宗盛的提携，到之后两个人的《周李二人转》等演唱会，都是体现着亦师亦友的关系。后来二人和罗大佑、张震岳组建了纵贯线，那纵贯线应该是歌坛比较早的限量男团之一。我们就来听由他们带来这样一首《公路》。 打开车的窗，太阳在头上，公路的右方，无边的海洋。我怀疑我的梦想已经变了样，如果你有所期待，很抱歉我会让你失望。 我说是未来，却一直回头望，有些放不下，有些不想忘。我知道你会感伤，但我已没有办法，总是要学着遗忘，学着疗伤，总要跌跌撞撞才找到答案。你说我总是荒唐，我承认我是荒唐，你以为我喜欢这样吗？过去美丽时光，顺着海浪走向未知 Oh, 这样吗？ 过去美丽时光，顺着海浪，流向未知远方。给过去做个了断，让我的心去流浪。我要离开这地方。 是你问我，要不是你劝我，可是我就在这时候害怕惶恐。 在花心专辑当中，很多人都不能理解周华健为什么要唱一首叫做《今天我要嫁给你》的歌。其实呢，这首歌是他特别为女弟子李杜所写，可惜没红，于是收录在自己专辑当中。也正是在周华健的引荐之下，李杜加盟了滚石唱片，并成为发片歌手。那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便是李杜所演唱的版本。在林俊杰的首部音乐纪录片《听见林俊杰》当中，他也谈到了自己的恩师许环良。在参加非常歌手训练班的时候，许环良发掘了他，一路见证了林俊杰从青涩走向成熟，并合作至今。那接下来我们便来听由他参与制作林俊杰这首《一千年以后》。 心跳乱了节奏，梦也不自由，爱是个绝对承诺，不说撑到一千年以后，放任无奈淹没尘埃，我在废墟之中守着你走来、哦、我的泪光承载不了我、哦、所有一切你要的爱，因为在一千年以后，世界早已没有我，无法深情挽着你的手，亲吻着你额头，别等到一千年以后，所有人都遗忘了我，那是红色黄昏的沙漠，能有谁解开缠绕千年的寂寞。 首一千年以后，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也欢迎各位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那这一时段最后一支曲目来自于张碧晨，这首《如故》。

2016年的9月2号，孟庭苇推出了专辑《幸福感》。这张专辑前后花了10个月的时间来完成，就像孕育一个小 baby 一样。而在专辑录唱过程当中，也是在孕期完成的，也让这样一张唱片幸福感加倍。而刚才我们听到这样一首《我们仨》，也是记录了那个时期孟庭苇最幸福的一面。在2010年的9月2号，拉拉徐佳莹推出了她的个人第二张专辑《极限》，展现了她的创作才华，当然还有成熟优质的唱功。接下来我们听到的便是专辑当中这样一首《Disco》。只可惜，在11年前的中文流行歌坛，Disco 复古风还没有像现在这么流行，所以这首歌曲只是借用了 Disco 的故事，音乐上还是一首普通的情歌。 他好心折磨。如果你对他感到愧疚，请感谢他慷慨泪流。 9月2号，黑笔田馥甄发表了第二张个人专辑《My Love》，延续了清新文艺的风格，也带来更多暖心的好歌。刚刚我们听到的便是专辑的主打歌，也是这一年中国榜的年度金曲《My Love》。不知不觉，时间已经过去10年了。接下来这首歌写出了情窦初开时渴望得到对方的信息，都会获得天大满足的情感，也是本周的新歌三号推荐。这首来自于王源，你的名字是世界瞒着我最大的事情。 你。

水，上游着大江南北，英雄皆会几沉醉，天下壮士怀天，登茅台上九天，西蜀君相泱泱大观，下江河游鳌背，四个之中的中原花卷。 新歌一号李荣浩，我们好好的， 我们好好的，我们好好的。 新歌二号周深，生活总该迎着光亮， 生活总该迎着光亮，在跌跌撞撞也要坚强。 新歌三号王源，你的名字是世界瞒着我最大的事情， 我的名字是那。 新歌四号萧敬腾，已读不回九四五。新歌五号曹阳，秘密。 问你的秘密，这一辈子都不告诉你。 新歌六号彭佳慧，满山的花。 幸福不该总是自己追着自己一番。 新歌七号望母，世界太疯狂。 世界太疯狂，别胡思乱想。 新歌八号高晓攀，休息红。 往外游，往外游。 新歌九号素涵，梦境。新歌十号徐子蔚，北极的企鹅。 当我回到北方的故地，穿上你帮我买的大衣。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这一时段的开场曲我们听到的是陈楚生和火星电台合作的 Different。 D 的含义是 Different，表达出了坚持自我的态度的同时呢，也呈现出了和既定印象截然不同的一个全新的陈楚生。 可爱的他偶然如花，世界啊开始疯狂，我的吉他 真理啊，开始崩塌，我的吉他

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